像是爱的模糊。你的蓝头发不需装扮，却如此然完美，你真的好美，而我乐在其中每一天。你的双手弹琴轻摆，吹曲笛那样灵活，你的笑容像阳光一般温暖我的心窝，是那样子好美，而我乐此不疲，每天这样说。看着你脸，完美的一点也不需要改变，在山河我眼中，你就是如此完美。当你微笑，世界仿佛停止在这一秒，你如此美好，是神最清晰的创造。你的双眼它是鸽子眼，像是爱的光辉，你的头发不需装扮，卷度自然完美，你真的好美，而我乐在其中每一天。双手弹琴轻摆，吹曲笛那样灵活，你的笑容像阳光一般温暖我的心窝，是那样子好美，而我乐此不疲，每天这样说。看着你脸，美的一点也不需要改变，在什么我眼中，你就是 是神最惊喜的创造。